万一有人…… 没有万一，我让枪子守在路口了。 你是有预谋来的？ 是啊，今天不睡到你不回去了。要不我带这个过来干嘛？怕你细皮嫩肉的刮伤了。 以后再也不信你的鬼话了。 爱信不信。 何峰一件件解开他的衣服，笑着打量他的身体。谢池捂住胸又去捂脸，可什么都盖不住，怕羞红了脸去挡他的眼睛。你别看。 挡什么呀？把你从清寨带回来那晚我就看得一干二净了。我也第一次，哪里不舒服你要告诉我。 谢直扫得脑袋发沉，不想让他看自己，将他的脸按进自己的心前。何峰顺势咬了他一口。他太紧张了，身体绷得像个铁棒，咬着牙不敢大喘气。何峰翘着唇角看他纠结的情动的脸。 你现在就像一头被烫熟的大白猪。 这种时候还不忘记调侃我。宋婉说第一回做这事儿有点疼，他骗人，哪是有点疼，谢池觉得自己快疼死过去了。在这破土匪窝遭过两次罪，可那浑身的伤都不敌此刻这般疼，感觉身体被撕扯开，控制不住的倾倒着，他咬着唇受着这痛。何峰没经验，以前对这事儿也不感兴趣，只偶尔听兄弟们聊了几句，实际操作起来就像头傻牛，毫无技巧。谢池的嘴巴被他堵住，一会儿啃咬着唇瓣，一会儿伸进舌头一通乱嚼，好不容易被松开，透了一口气，又被他顶得脑袋发昏。谢池实在受不住了，他目光涣散，看着空中飞过的黑鸟，忽然狠咬住何峰的耳朵。谢池浑身酸痛，尤其双腿，他想自己走回去，可是身体告诉他需要抱。两人在山顶厮磨到天黑，下来的时候青阳子还守在路口，只不过蜷缩在大石块上睡着了，还打起了呼噜。谢池看见他实在难为情，抱着何峰的脖子，将脸埋在他的胸前藏起来。何峰踢了青阳子一脚。 喂，别睡了。 办完了。天都黑了，你也太猛了。 谢池攥住何峰胸前的衣服，轻轻拉了拉，示意他让青阳子不要再说了。何峰不管他的小动作，反而得意地笑起来。 哼，那是。 何峰往下看着谢池，他的脸是藏住了，耳朵却跟煮过一样红透了。何峰回忆起咬在上面的触感，身下悄悄又有了感觉，他不敢再看他，对青阳子说： 回去了。 今夜月明照亮山路，青阳子跟在他身后，一会儿打哈欠，一会儿偷笑。太晚了，小厨房空空，人都已回去睡觉。何峰将谢池放到自己房间去，要去给他弄点吃的来。折腾一下午，他自己也饿得够呛，恨不得打只鸟就往嘴里塞。谢池等了许久，何峰还没回来，他想起身去看看，脚刚落地，腿软了下来，差点跌下去。他扶住床站好，适应一番，慢慢的往厨房去。 青阳子，你个笨蛋，我好好的一锅菜都被你给搞砸了，你会不会啊你？ 何峰正在骂青阳子，谢池老远 就闻到一阵糊味，以及厨房出来的叮叮哐哐的声响。见他过来，何风迎上去。 你怎么出来了？ 看你在做什么好吃的。 三哥让我把菜一锅炖了，我都说了不能这么炖，现在没炖好又来骂我。 谢池走过去看了一眼，一锅烂菜，分不清具体是些什么东西，他无奈地想笑。我来弄点吧。 不用，我来，做饭而已，简单。 等你做好，我也饿死了。青阳子见何风吃饼，蹲在灶口偷笑。谢池找出些面粉来，指挥他们俩和面切条。青阳子把面切成手指粗，被何风狠狠嘲讽一番。 你行你来。 何风还真行，切得细长平均，有模有样。他成天舞刀弄枪，骑马打猎，看上去是个粗糙的人，却也有细致的一面，时常刻木头，雕些奇怪的小玩意儿，手下轻重把握得十分不错。谢池捏着面团玩，看着悍匪弓着腰认真的切面条，不由得笑起来。你不做土匪，去开个面馆也是不错的。 好啊，老板娘。 快点切。 遵命，老板娘。